中的船，往返了多少遍回忆的房，却停在那一年。熟悉的冬夜，独自呆坐在岸边，听熙来攘往的笑声蔓延，有些情绪呀，我不想遮掩，有一些人我不想遇见，我很狼狈的将我的脸偷偷收起来，我很狼狈 都会有一条河，在河边玩耍，在河边游泳，摸螃蟹。在下面这首夜歌里，这一句场景似乎又重现眼前。来听李健的这首《童年》。 那一天我翻看从前的相片，阳光下一家人笑容多灿烂，懂得珍惜，已过了多年。